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正在英国利物浦世界博物馆举行的中国秦始皇和兵马俑展。这是兵马俑时隔11年再次来到英国，目前展览的预售门票已经超过了12万张，创下该馆特展的预售票记录。然后呢，我们还要一起走进位于韩国坡州的全球唯一一个以出版为主题的文化园区。在这里，出版和大自然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成为了韩国读书人的精神家园。好，让我们一块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在中国新春佳节期间，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共同在这里举办了秦始皇与兵马俑特展。这是兵马俑时隔11年后再度在英国展出。兵马俑上一次在英国的展出是在2007年，当时呢吸引了约85万名观众。这次展览计划在今年10月28日闭幕。半年多的展出，想必一定会超过上一次的参观人数。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英国利物浦世界博物馆。 真人尺寸大小的7个兵种陶俑是本次展览的亮点，鞍马俑和专职驯马的羽人俑是首次在英国展出。青铜水禽、玉器、弓弩、钱币等文物反映了秦汉近1000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军事文化繁荣与发展简史。利物浦世界博物馆已经为当地约20000名中小学生预定了名为兵马俑的故事的体验项目，学生们可以通过模拟实景以角色扮演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 And they go back into ancient China. They meet people who lived at the time of the first emperor and they learn about what life was like then. 在利物浦世界博物馆的礼品店，以兵马俑为封面的彩色宣传册及中国元素礼品被放在进口位置。介绍展览的画册售价19磅99便士，约合180元人民币。一只中国花纹的杯子售价7磅，约合60元人民币。早在2015年，中英双方举办兵马俑特展的意向就已达成。展览消息公布到现在2个月的时间，网上门票预售已超过10万张。 This will be the main event of 2018. Expect to sell in excess of 500,000 tickets for the exhibition. 本次特展成人门票价格定为每张14.5英镑，约合130元人民币。据估算，单这一项就将为展览带来约6500万元人民币收入。利物浦世界博物馆被称为利物浦的一张名片，自1860年成立以来，每年平均接待游客70万人次。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新加坡。最近在新加坡，社会断层、阶层固化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所谓的社会固化呢，说白了就是龙生龙，凤生凤。人和人之间很难靠着后天的努力或者是后天的改变呢，来打破自己的固有阶层，从而实现阶层的流动。再说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每个人呢会在自己固有的小圈子中安逸的生活，而很少会想到去接触或者是去深度的接触本圈子之外的人士。新加坡新传媒电台958城市频道的主持人曾生莲，下面呢就要给我们带来新加坡人对于社会断层、阶层固化的一些思考。 根据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啊，新加坡教育背景和住房类型已经成为社会断层线，名校生和非名校生倾向留在自己的小圈子当中，居住私宅者也较少同居住在祖屋者存在亲密关系，阶级分界越发固化。这项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展开的调查是在2017年1月到10月间进行，研究团队对3000名国人展开抽样调查，受访者需回答有关社交网络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你会跟谁讨论重要的事情，你需要借钱的时候会找谁等等，并提供一个确切的名字。依据所提供的名字，受访者还得进一步回答有关个人的详细问题，比如说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甚至是居住的房屋类型，以及你是否认为这个人就读过精英学校。调查结果显示，每名受访者平均有 5.8 个亲密关系的亲友。研究团队也分析受访者的社交网络多样性，以了解被受访者视为关系亲密的亲友是否和他同属一个社群。数据分析显示，国人社交网络的性别和年龄多样性评级为高，就是与受访者关系密切的亲友当中很容易找出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人。至于社交网络的种族、宗教和国籍多样性，国人也表现不俗，评级为中。唯一令人担忧的是，国人似乎较难跨越教育背景和住房类型差异所造成的社会分化。例如，当受访者被划分为居住私宅者和居住祖屋者两个组别时，研究团队发现有至少一半的受访者只跟和自己同组别的人存在亲密关系。换句话说，一个居住在政府祖屋的人与他关系亲密的亲友可能没有一个人是居住在私宅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名校生和非名校生之间，但研究团队强调，问卷并没有指明哪些学校是精英学校，而是交由受访者自行判断。参与这项研究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许林珠博士指出，同个社群的人聚集在一起是一种自然倾向，并不见得是坏事，因为社群可集合资源以相互帮助。他说，一些较成熟的社会甚至已将阶级分化视为理所当然，不会尝试克服它。但新加坡是个年轻的国家，应该建设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他认为，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断层线并采取行动，以教育部幼儿园为例子，这项全国计划确保弱势家庭幼童可以跟其他家庭背景的孩子一同学习进步。许林珠博士强调，我国在弥合阶级分化上需加倍努力。上述调查也显示，教育、志愿服务、体育和文化活动都可为跨社群交流提供平台。好啦，声联就跟您分享到这，祝大家新年快乐，事事如意。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在韩国有一个 Book City 书城，也叫坡州出版城，迄今为止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以出版为主题的文化产业园。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一群有志青年在坡州这个朝鲜和韩国的交界地带开始了一个办出版城的梦想。时隔20年，这块土地呢已经成为了韩国书店和出版社的集聚地。 这里有着很好的自然环境，绿树茵茵，大自然和城市的结合，出版和自然的结合，这里是韩国爱书人的精神家园。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随着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一起走入韩国的坡州出版城。 说起读书，不禁令人想到法国蒙推利韦和英国海伊村这两个二手书的小村。但您或许并不知道，位于韩国坡州出版城是世界上最早的出版文化城，城内共有250多个出版社和130多个印刷流通公司，整个出版城就像是一册巨大而美丽的图书。从首尔如意岛开车，经由自由路约40多分钟即可抵达坡州出版城。坡州出版城的周围由寻鹤山环绕，进入出版城之后眼前一亮，公路两旁尽是一些设计独特的建筑，约有4-5层楼高的建筑独树一帜，令人联想起摆放在书架上的一排排的书籍。导播张之善说， 출판사마다또건물이생긴게다달라요， 每个出版公司的建筑都不相同，有的建筑是木造的，有的建筑是钢筋水泥的，建筑的结构也不同，有的建筑从入口进入后要从楼梯往上走，有的建筑一楼是咖啡馆，二楼才是办公室。 坡州出版城的成立要追溯到1989年，当时出版界人士认为需要建设一个图书城，将图书策划、编辑、印刷、设计、出版和流通等整个出版的过程汇集一处。2005年终于大功告成，在坡州86万平米的土地上建设了出版园区。在经过12年后的今天，坡州出版城成为集出版、印刷和流通于一身的世界唯一的出版文化城，也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图书城。秋日的路面铺满了落叶，这里每隔50多米就有一条长椅供游客休息。坐在长椅上看书最好不过了，落叶像地毯一样铺在地上，红色的常春藤爬在建筑物的石墙上，坡州出版城的晚秋就像一幅画。很多出版公司将一楼装饰成书房、图书咖啡馆、画廊、博物馆或者展馆。张之善导播走在路上，看到一个独特的建筑，他信步走入，原来是一家优雅的图书咖啡馆。 往上走是山坡路，走不多远是咖啡店的入口，台阶是用石砖建造的，道路两旁尽是红花绿草，非常好看，就好像到了山上。 꽃이랑풀같은게심어져있어서마치그냥산을올라가는것같은느낌이에요。 路边有一个铁柱造型，是一位戴着帽子的绅士在那里浇花。原来他是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小说《德米安》是黑塞的经典作品之一，他是韩国人最喜欢的外国作家之一。从小路的台阶往上走，走到一个较高的山坡上，看到一个优雅的庭院，坐在庭院的小桌上阅读黑塞的作品，那可真是人生一大享受。黑塞的小说《园圃之乐》通过园艺讲述了自然和人生的故事，在庭院里看小说最惬意不过了。距离黑塞咖啡馆不远处还有一个可以激发想象力的图书咖啡店，名为爱丽丝之家。 爱丽丝是受全世界喜爱的英国童话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创造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主人公。建筑物四周有铁路环绕，铁路上的爱丽丝列车只有两节小车厢，可爱的爱丽丝列车将会把游客带到爱丽丝仙境。上面写着爱丽丝列车，就好像是小型的蒸汽火车，车轮是红色的，非常可爱。乘坐列车这样转一圈，就好像来到了仙境。爱丽丝之家是个二层楼的咖啡馆，咖啡馆布置的优雅别致。 아이고감사합니다 咖啡店的一楼到处都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角色，二楼有个很大的玻璃窗，张之善拿了一杯咖啡，坐在小桌旁欣赏着窗外的美景。窗外有很多树木，树上还有些尚未掉落的树叶，咖啡很香，这里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喝了浓香的咖啡，走出咖啡店，眼前是晚秋的情景，树叶几乎都掉光了，树下堆积了很多的落叶。张之善顺着大街往前走，看到一个红色的钢板、水泥和木材混合建造的建筑，这里是坡州出版城的地标——亚洲出版文化信息中心。亚洲出版文化信息中心建筑面积7万平米，是一个地下一层、地上五层的建筑，一楼是名为智慧之林的综合文化空间，进入智慧之林里面全部都是图书。 여기가이제지혜의숲건물입구에서들어왔는데요 这里是智慧之林建筑物入口，从入口走入，看到整个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就连电梯旁边的壁面也都是书架，书架上也摆满了书，无论走到哪里全都是书。 书 架很高，约有张之善导播身高的4-5倍，书架上陈列了很多的书，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拿来阅读，所以很多人坐在书架前，拿了他们喜欢的书，在那里享受阅读之乐。智慧之林分为3个区，图书分类的方式和一般图书馆不太相同。陈列在书架上的书并非是按照韩文字母卡纳达的顺序，也不是以作家顺序，而是以赠书者的名称为序。比如说曙光社赠送的图书、童话技术社赠送的图书等等，是按照赠书者的名称顺序排列书籍的。 智慧之林将具有保存价值的图书集中于一处，收藏、保护、管理和共享。3个区域，每个区里的图书性质也有所不同。智慧之林的工作人员说， 想看专业图书的读者可以前往智慧之林第一区，儿童喜欢看的书都在智慧之林的第二区，智慧之林第三区则是英文书、诗集以及全国博物馆、美术馆的图册，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前往第三区。 智慧之林是将原有建筑进行重建后，于2014年正式开馆的，最高的书架高达 7.5 米，目前收藏了20余万册的图书。智慧之林第三区全天24小时开放，如果想熬夜看书，第三区是个好去处。坡州出版城附近一带的上班族，很多人下班之后就到这里看书。一位读者说， 在这里可以随意看书，并且全天24小时开放。我们白天很忙，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上， 到了晚上就希望有自己的时间，所以到这里来看看书，为自己充电。 张之善导播在智慧之林第一区参观，发现一个角落上有个红色的油桶，油桶上写着书中的信几个字。 미지의누군가에게전하고싶은나만의이야기를써서 把我想说的话写在信中，放在油桶里，信就会传送给别人。写好的信将会夹在书里，通过全国各地的书店传送到别人的手中。信都是写给陌生人的，在写信的时候不知道谁会读我的信。 这是个有趣和异想天开的想法，写了信放在邮筒里就会被夹在书中传送给全国各地的书店，所以写信的人不知道谁会看信。就在张之善导播犹豫不决是否要写信的时候，一位服务人员走过来对他说，何尝不试试看呢。 쓰고싶은마음이들면은언제든지써서우체통에넣어주세요 그러면저도지금한번해보고싶은데 油桶旁边就有笔和纸，很久没写信了，到底要写点什么呢？张之善导播决定先向对方问好。 안녕하세요오랜만에편지쓰는것같아요요즘에는거의편지쓸일이없으니까 最近都是用手机发短信，用笔在纸上写信有点不太习惯。张之善一笔一画仔细地写好了信以后，心中感到特别的愉快，把写好的信投入了邮筒。他想到了诗人高吟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秋天的信》。秋天的信这首歌中所说的，我在秋天写了一封信，不知道你是谁，希望收到我的信。张之善导播也希望他在晚秋写的这封信能够送到别人的手里。时间过得真快，张之善在坡州出版城参观，不知不觉外面的天色已晚，他决定参加坡州出版城举办的 Boostay 住宿活动。智慧之林第三区开设了名为纸艺之乡的客房，游客可以申请在这里住宿。张之善住宿的客房位于五楼，每个客房房间号码的旁边都有韩国文坛巨匠的名字，比如说著名诗人高吟，长篇小说《土地》的作家朴槿丽，最近上演的电影《南汉山城》的作家金勋，还有小说《太白山脉》的作家赵廷来。 每个房间都有作家的名字，挑选自己喜欢的作家有特别的意义。打开房门进入房间，就好像作家正在房间里，有一种我是来拜访他的感觉，所以在进入房间的时候有点紧张，好像需要敲门以后才能进去。 张之善导播选的是作家赵廷来的房间。 여기가조정래의방입니다 从大窗户往外看，能看到出版城的全景。窗前有个小书桌，房间里还有两张床。书桌前的书架上摆放了作家赵廷来的亲笔稿件和他平时喜欢看的书。张之善导播在书架上看到了他在学生时期读过的小说《太白山脉》，他有很久未曾摸过这部小说了。 现在我看的是《太白山脉》第一册，书上有出版日期。《太白山脉》是在1986年10月5日发行的，那是我四岁的时候。房间里没有电视机，客人可以在屋里安静地休息，享受思考的时间。客房里没有电视机，但是有很多书，